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 你为什么来晚了？ 半路上我的车坏了。 为什么坏了？ 抛锚了，真对不起。 没关系。